政治，民生起義。 My Radio 2014， 擁抱大香港主義，香港地，香港人做主持。大香港早晨，香港早晨，香港早晨。 好，翻嚟呢个系大香港早晨 My Radio 同埋热血时报联播嘅早晨节目《大香港早晨》啦。咁今日咧就呢个系第二节嚟嘅。咁今日咧你见阿双杰坐咗喺度咧，你就知道咧有个其他一个主持咧就去咗推咪啦。咁嗰个系边个咧？嗰个就系汤姆啦，咁样。咁我哋咧一阵间咧会重点去问一问佢嘅感受系点样嘅。OK， 咁同埋咧头先咧 off 咗咪之后咧淡仔咧就相當之忌樣啦，佢覺得哇咁樣噶 off 到咁樣噶，不如等我嚟啦咁樣。而事實上佢頭先係真係走咗出去 off 機嘅咁樣，係啦，呢個係相當之有趣嘅場面。當然我哋今日咧就係講呢個咁樣嘅主要啦，就係講呢個咁嘅佔中，呢個 D Day 嗰個問題嘅咁樣。OK， 好啦，咁啊頭先咧就阿湯姆啊，頭先有人喺 chat room 就問話想封煙咁樣， 係， 咁你贊唔贊成咧？ 我覺得可以啊， 你覺得可以啊嘛？即係你而家係即係而家係滾瓜爛熟係嘛？ 唔係呢啲嘢叫做衝大頭鬼啊嘛， 就是、衝大頭鬼咁樣。其實咧今日有節目有冇重温咧，都係一個謎嚟嘅咁樣，我哋拭目以待啦。嗱，琴日首先第一樣嘢就講咗嗰個嗱，琴日就係 D Day Three，D Day Three 係咩嚟咧？就唔係登陸諾曼第 ，D Day Three 咧就係咧呢個咁樣嘅佔領中環商討日三。咁嗰個做嘅要做嘅嘢乜嘢咧？個做嘅嘢咧就係咧嗱，經歷咗。商討日一、商討日二，咁然之後咧就收集咗15个方案， 係 咁15个方案咧，又俾呢啲咁樣嘅國際專家去睇過 sensor 過，咁樣咧就係符合國際標準。喺佢哋嘅角度嚟講咧，又覺得咧就即係都可以合法嘅。咁跟住咧，然之後咧呢15个方案咧就俾一啲。已經簽咗佔中意向書，即係話係會出嚟佔領中環，願意承擔法律責任，同埋咧參與過呢個咁樣嘅商討日，了解呢個佔中流程嘅人咧，就去揀選出3个方案。3个方案要嚟做乜嘢咧？就係、是、俾全香港嘅市民，就佢哋話全香港嘅市民啦 ，target 全香港嘅市民啦，就參與呢個咁樣6月22号嘅電子公投，就喺3个方案入邊咧，就揀一個方案出嚟。揀完一個方案出嚟之後咧，然之後就睇下政府出一個咩方案？咁如果政府嗰個方案咧係唔符合國際標準的話，而佢哋揀選咗呢個方案咧，亦都有佢哋覺得已經有民意授權嘅話咧，咁就會逼政府咧要佢哋嗰個佔領中環方案。如果政府唔肯的話咧，佢哋咧就會發動佔領中環。好啦，假設另一個狀況咧，如果佢哋揀選出嚟嗰個方案，即係喺佢哋佔領中環嘅角度嚟講，覺得係得到民意授權，而政府提出一個方案係同佔領方案中環方案係唔同嘅，但係咧佔領方案嘅佔領中環嘅國際專家又覺得啊，政府嗰個方案都係符合國際標準嘅，咁於是乎咧就會進行另一輪嘅公投，就會將政府嘅方案同埋佔領中環經過呢個 D Day Three 以及6月22号電子公投揀選咗出嚟嗰個最終佔領中環方案，兩者之間，即係話佔中方案 versus 呢個咁嘅政府方案，兩個都係符合國際標準，就睇下呢個市民就揀邊一個啦咁樣。咁如果市民係揀咗政府嗰、那個，咁就冇嘢好講啦。如果市民係揀咗佔領中環嗰、那個，咁而政府都係唔退讓嘅話咧，咁就佔領中環啦。呢、這個其實就係佔領中環整體嘅流程，你睇我幾撚熟 啊？ 你睇我幾撚熟係咪？ 我尋日都解過一次俾人聽，因為 我幾撚熟悉，我係熟悉過參與而家 D Day 嗰啲人嘅，我係熟悉過呢一班人嘅。 嗰啲係話自己 D 過啊嘛。 係啦，點解我話我熟悉過呢一班人咧？我哋而家要詳盡講講，用4个字去歸結呢個 D Day 三，就可以話醜態不露。 嗯。 但係未露曬嘅，因為咧，即係而家報紙出咧，仲未訪問曬啲人。 陸續有嚟 啊！首先講咗個 D Day Three 嘅結果先，個結果係點樣咧？結果就係學界方案就第一位啦， 係 就有 1142票， 係啦。咁跟住第二位咧， 就係人民力量方案就有685票， 係 第三位就係真普聯三鬼方案係有445票嘅。 嗯， 咁總共有幾多人投咗票咧？ 總共2565， 係二千。 但我哋而家手上見到蘋果同埋 蘋果嘅明報係有出入嘅喎，啲數字。 蘋果嘅數字係咩？ 蘋果嘅數字係少幾票嘅。 蘋果數字 係 咩？ 蘋果嘅數字就係學界方案就係1124票，咁明報咧就係話學界方案就1142票嘅。係 啦，唔知點解有啲出入啦，可能最尾埋單嗰時間有啲唔同啦。 唔係，因為明報用嗰個係初步點算票數嚟嘅、哦，因為明報早啲截稿咁樣，咁啊用咗嗰個初步點算，因為個結果都唔會點變㗎啦，咁樣，咁即係用咗嗰、那個，可能應該用咗電子投票嗰、那個嗰、那個嗰、那個初步點算結果，咁就係咯，咁樣，咁應該就唔係一個出錯嚟嘅、嗯。OK， 好啦，好啦。我想講嗰樣嘢咩叫醜態不露呢，就係啦，嗱而家三個方案呢都係有所謂嘅公民提名嘅有公民提名喺入面嘅咁樣。咁、而學界嗰個呢就係、有呢個咁樣嘅立法會議員組成呢個提名委員會啦，咁就係、立法會直選議員嘅組成嘅提名委員會啦，而不低於呢個咁樣嘅幾多嘅啫， 8%至20%， 係啊，咁樣咧就可以提名到一個人。咁另外咧，1% 嘅選民，公民聯署咧亦都可以提名到一個人出嚟。呢個就學界方案。人民力量嗰個方案咧就係、咧，公民聯署可以提名到一個人出嚟。我唔記得咗幾多 percent， 都係1%。咁另外咧，立法會議員咧。 5% 就可又可以推選一個出嚟， 係啦。 咁另外咧5% 嘅區議員聯署咧，又可以推選一個出嚟。OK， 基本上呢個人民力量方案咧就係融合咗學界方案同埋湯家驊方案嘅，所以人民力量你哋唔好笑湯家驊，你哋基本上都係差唔多嘅。好啦，跟住然之後就係真普聯嗰三鬼方案啦，即係一個公民提名，提名完之後咧要俾提名委員會確定；另一個政黨提名，政黨提名完之後要俾提名委員會確定；第三個就係提名委員會，佢哋儘量就要去開個加增加呢個咁樣嘅提名委員會嘅廣泛代表。好啦，出咗呢三個方案出到嚟，咁跟住呢然之後呢第一個所謂嘅醜態不露呢，當然呢就係呢個咁嘅拉票事件囉。好啦，咁因為要達成呢個咁樣嘅所謂希望出嚟嘅呢個 DDV 全部都有呢個咁樣嘅公民提名咁樣，咁於是乎呢社民連啦同埋呢個人民力量呢，即係呢個佔中後援會呢，就動員好多人呢就去投呢個人民力量方案去達成呢一件事。我覺得呢個咁嘅立場呢就冇壞嘅，冇壞嘅，亦都可以話係咁樣做都合理嗰啲咁樣。咁、但係問題係乜嘢呢？你頭先一聽我第二節一開始就講完一大輪嘢，講完一大輪嘢就係話呢個佔中流程，佢嗱我一開始就已經覺得係呢、這個係複雜，難以匯聚民意，而事實上都係啊，而家得2000多人簽咗呢個咁樣嘅佔中意向書，2000多人去參與呢個咁樣嘅 DDV。嘅呢個所謂嘅投票，喂，你事實上今日就有好多份報紙就講啦，屌你邊有民意支持啫？ 係啊， 咁你邊係民主啫？跟住然之後，喂，調翻轉頭俾一啲溫和派，唔係一啲溫和派，調翻轉頭俾一啲建制派、保守派走嚟話你就，喂，屌你老尾，你今日真係有篩選，係咪先？你呢個咪真係有篩選？你咁樣篩選出嚟，然之後你咁樣篩選出嚟先再選，咁樣叫民主啊？嗱，第一。呢、這個講法呢其實就唔啱嘅，其實就唔啱嘅，因為你提出一個建議嘅時候，喂，咁我提出一個建議，我建議就係話唔能夠有任何嘅提名委員會，就直接就公民提名，所以呢三個方案我都係唔滿意嘅，點解可以有提名委員會啊？根本就唔應該跟佢呢個調子走，係咪？咁同埋你會出嚟就係話，我唔係話你有提名委員會存在，佢就代表唔民主，而係你喺爭取民主嘅策略上面嚟講，你會令到自己陷入一個好大困局，因為你嗰個局面好簡單啫嘛，那個局面就係公民提名 versus 呢個咁樣嘅提名委員會，喂，咁咪清晰咯。咁但係你俾人話病就係話，其實你都贊成有提名委員會啦，係咪先？我同你立場都係一致㗎，咁樣大家冇必要為咗少少嘅糾紛而搞到分歧越嚟越大，令到社會難以匯聚共識啊！你呢個係。你呢個係留個尾巴俾人落人口實，呢個策略上嘅問題。好啦，但你就唔能夠話，喂，佢先事先去揀一個標準出嚟，或者揀一啲嘢出嚟，跟住然之後攞出嚟再俾全民去參與投票。假設真係做到全民咁先算啦，咁樣去投票，咁嗰個係咪代表一個唔民主嘅程序呢？咁樣，咁你係必然有呢啲咁樣嘅過程喺入面嘅。即係你如果係由零開始，所有嘢都係真係希臘式民主咁商討到尾嘅話咧，咁啊真係搞到2046啦，2031啦，邊界都冇撚咗啦。如果根據嗰個物件。報告嘅話，好啦，咁但係佢嗰個原理係點解可以咁做呢？就係因為一開始戴耀廷就已經解釋過，所以我真係好撚清楚。一開始戴耀廷就解釋過就係話，點解 DDV 去揀選嗰個方案出嚟，嗰啲人係一定要曾經參與過商討，同埋曾經簽過意向書，就因為呢班人佢哋係了解成個過程係做乜嘢。簽咗意向書係願意喺往後需要抗爭嘅時候出嚟佔領中環，承擔法律責任。喺戴耀廷嘅理論入面就係話呢一班人係願意承擔更大嘅法律責任同埋政治責任，而呢一班人佢哋點解可以去咁樣去商討決定用邊幾個方案去俾市民揀呢？就係、因為佢哋當然整體嘅市民都係持份者，但係因為佢哋承擔更大嘅責任，佢哋呢於是乎呢就 有呢個咁樣嘅條件，有權利有義務嘅情況底下咧，佢就可以去咁樣，因為我願意承擔多啲啊嘛。咁我即係我哋去通過呢個咁樣嘅程序，去揀一個最合乎真普選定義嘅方案出嚟，啱唔啱咧咁樣？嗱，呢個當然都有討論嘅空間，但係係合理嘅。是合理的。好啦，出現的情況是什麼呢？出現的情況就是說佔中後援會，即是這個這樣人民力量和這個這樣的、社民連他們啦，那跟著就為了令到所有的這個這樣方案都有這個這樣的公民提名，於是乎呢就極力去拉票，拉票沒問題。但是呢今日報紙都有報道啦，昨日網上面亦都是熱話啦，就是呢為了推這個投票呢就罔顧這個程序的做法、罔顧了剛才一堆的程序，跟著然後就說喂總之你就去啦，总之你就去啦，系咪？呼吁所有嘅网友啊、支持者啊，或者系吓唔知乜嘢啊咁样，亲戚朋友啊，总之你去啦。老虎蟹就话你自己啲个，记住系啦，上去唔知几多楼，跟住然之后咧就坚持自己啲个，你出乜捻嘢图啊，仆街！你个玩紧嚟嘅上网啊？ 唔系唔系，我 D 谂住俾翻个 D 嚟。即系而家系话俾人听就系话。就先講到咩啊？就係、是、話老虎蟹就話自己啲過，啲過意思就係話你商討過，跟住然之後明明未商討過，都堅持話自己啲過，入去堅持話自己啲過，簽意向書就投嗰啲咁樣，咁你咪令到成個程序咪破壞曬咯。你咪令到喂，你呢件事出嚟係必然係會有爭議㗎啦。你成件事係為咗乜嘢啫？喂，你呢個唔係最終投票結果嚟㗎嘛？你呢件事你需要知道呢個 D day 唔係話你而家投咗，喂，即係有啲人我唔知啊，有冇啲人話出嚟啊、哎、勝利啊，成功咗啊，終於令到咁樣。你老尾你而家已經係揀咗方案啦咩？你估你而家嗰個係上立法會大會咩？你呢個係你呢個其實係都係宣傳戰、輿論戰嘅其中一 part 嚟㗎嘛、你必然係引起爭議㗎嘛、你必然引起爭議嘅話，你最重要嘅就係話你要令到呢個咁樣嘅揀選科嘅過程出嚟呀，戴耀廷搞咁撚多嘢做乜嘢啫，就係、希望匯聚大家嘅共識，即係當然佢匯聚唔到我嘅共識啦，咁樣嗰啲後話啦，我呢啲少數有乜所謂啫，佢就係希望匯聚到各派系嘅共識，同埋就係令到大家唔好輸打贏要，大家共識咗呢個程序，跟呢、這個認同咗呢個程序，跟呢個程序做，跟住咪匯聚力量去做囉咁樣。咁但係你哋嘅做法就破壞咗個程序。你破壞咗個程序出嚟嘅後果係乜嘢呢？喂，你覺得喂我哋入到閘啦，即係呢啲真係有得入閘呢？唔係屎都食啊！即係咩都做得出啊，人格都可以丟失啊。咁你出嚟嘅效果就係話，喂你喂冇所謂，啲人指責我都冇所謂，總之我就係要咁樣做，為咗有呢個公民提名。我唔係話呢個出發點有問題，但係喺成個策略上面嚟講，你帶嚟嘅傷害唔係話。即係你衡量嘅傷害就係話，喂 ，DDV 出嚟究竟係三個方案都係有公民提名好，定係多一個嚇2020學者方案係嗰樣嘢嘅利弊衡量定係乜嘢咧？你而家出嚟嘅效果就係、你令個成個 DDV 冇咗認受性。你係一粒老鼠屎就已經搞禍咗成鍋粥，何況你佔領中環個鍋粥主要係老鼠屎，點撚樣食咧？ 佢掉咩更大咩屎落去？ 喂，佢已經本身就係話。我一開始點解？我一開始我會唔認同，又或者係唔好話我一開始認為夠做嘅 ，OK。咁然之後一路我都同戴耀廷有商討，或者同佔領中環，即係之前啊都有唔同嘅場合有傾。然之後咧，亦都有做電話訪問各樣嘢。我唔認同嘅地方就是，我認為你呢個做法匯聚唔到民意。 係。 而結果心目中最初呢個 DDV 嗰個簽意向書係希望有一萬人去做，其實希望有一萬人願意承擔法律責任嘅。清晰了解嗰個商討過程嘅，跟住然之後咧就去決議出一個方案出嚟、，OK？ 咁、但係你而家其實係未如理想，唔係係遠遠不如理想，而家得2000多人啫嘛，仲要2000多人，你而家唔知佢 D 過未定 D 過 D， 就究竟 D 過定未 D 過嘅喎、因為人民力量嗰啲人嗰啲主持人係叫啲投票嗰啲人係老虎蟹都話自己 D 過喎，你而家唔知邊個 D 過邊個未 D 過喎、到時呢啲 D 都未 D 過嘅人佢出唔出嚟咧？佢係咪認同咗你嘅程序咧？係咪等於佢會復應喺呢個咁樣嘅大家嗰個商討嘅原則底下咧？你唔撚知嘅喎，你唔撚知嘅喎，係咪？咁呢個就係、是、嗰個問題就係唔係單單就係在於話你 出唔出到閘，有冇可以嚇喺呢個咁樣嘅嚟緊嘅622電子公投有曝光嗰個問題，而係你成個 D-Day 3嗰個認受性就因為咁樣而破壞咗。佢破壞咗嗰樣嘢就係話，喂，原本等於最頭先我一開始講就話，有啲人都會講，喂，咁你咪等於篩選。原本你有一個講法就話俾人聽，喂，唔係咁樣嘅，我哋有個原理就係話，即係跟如果我用戴耀廷嗰、那個或者用佔領中環嗰個出發點就係話，喂，原本唔係嘅，你有個講法就話，喂，唔係呢班人係經過咗商討，然之後佢哋簽咗呢個咁樣嘅清楚了解個做法流程，清楚了解一件事，願意承擔法律責任，跟住咧，所以咧佢哋咧就揀選咗出嚟，係有一個更大嘅持份嘅原因喺度嘅咁樣。咁你而家仲講唔講得出呢樣嘢？你冇咗啦。你就係俾呢班咁嘅佔中後援會嗰班人就破壞咗呢樣嘢啦，就是、老夫蟹都話自己 D 過，咁你而家真係 D， 你而家就真係 D 撚咗呢個 D day 啦 ，damage 啊 ，damage 嗰個 D 啊 ，destroy 啊，你英文好啲啊，唔好意思啊，唔好意思，我搞錯咗 work 同埋係咪啊，即係嗰個動詞名詞嗰、那個 destroy 完全咁毀滅咗 ，OK 就準確 大滅亡 ，OK 準確啲，唔使推咪幾撚風騷啲嘅 ，OK 好啦，咁跟住，然之後你呢個帶嚟其中一個後果咯，好啦。第二樣嘢就係話，喂，你必然會出現一個狀況，就係話，其他嗰啲方案嘅反撲啊嘛。你點樣？即係由 D-Day 一嘅時候，就已經開始講一樣嘢。其實 D-Day 一講到 D-Day 三前後都有講，就係話大家要去裝呢一個咁嘅程序，即係我哋冇裝到啊。你裝呢個程序嘅話，多次都強調就係話，喂。戴耀廷都講就話成件事最主要就係匯聚民主派的共識，但我一開始就已經判定你匯聚唔到啦。你嘅事實都證明咗我係啱嘅，係咪先？佢一路都強調一樣嘢就嗱，大家同意咗呢個遊戲規則，然之後大家一齊去 join 呢一樣嘢，大家去參與呢個程序，參與呢個程序之後就唔好輸打贏要，會唔會啊？一定係輸打贏要噶嘛？一定係會輸打贏要嘅情況出現㗎嘛，起碼陳方安生就會啦。嗱 ,2020 就出現一個好詭異嘅情況，就係陳方安生冇嚟啦，同埋李志喜即係2020方案嘅其中一個組織成員。 佢唔投票嘅 原因就係佢覺得咁呢個程序都唔民主嗰啲咁樣。 係 啊。呢啲仲唔係輸打贏要嘅極致，即係我攞個方案出嚟我俾你哋玩下㗎嘛。 我唔理結果係點， 我擺喺你度曝下光咋嘛。喂，但係個原理唔係咁樣㗎嘛。最初設計嘅成件事個原理點解要搞到咁撚複雜呢？ 係。 佢搞到咁撚複雜嘅原因就係因為戴耀廷要大家去認同呢個程序，認同呢個共識，大家認同咗嗰個過程出咗結果，大家就要係確認係呢個啦咁樣。佢但係你可以容許有啲人就係話，嗱我你想投我俾個方案你投啦，但我就唔投啦。點解？因為我覺得你嘅程序有啲問題咁樣，係未都。佢都未去否定嗰個結果啊！佢都唔係等個結果出咗嚟去否定你，佢個結果未出嚟嗰陣已經否定你。我唔投嘅，我唔簽意向書。我俾個方案你玩下啦，咁樣。喂，呢個輸打贏要就梗噶啦，只不過而家仲未有人去訪問陳方生啫嘛。係，一陣晏啲啊，夜啲啊，可能聽日啦，你又聽到陳方生嗰個講法。陳方生就話：唔得，2500人，我覺得冇認受性咯。 可以俾佢篩直，咁樣就篩走我哋嘅。 係啦，代表唔到市民嘅意見嘅。 我哋會繼續同 你咁樣都係俾啲傾嘅。係啦，你都係俾啲極端分子捆綁咗佢嘅啦，咁樣。跟住然之後，湯家驊就接受咗訪問。湯家驊就有即係湯家驊就有一人對一城嘅氣概啦。佢就話啦：嚟緊咧，我會自己繼續一個人咧去繼續推銷我自己嘅方案。咁喂，你呢個咪即係公開宣布係啊？輸咗我就輸咗我打㗎啦。 係啊， 輸咗我打㗎啦。即呢班人係一定輸打贏要㗎嘛，係咪先？咁好啦，你預設你會出現輸打贏要嘅方案，咁你嘅程序就唔能夠有呢啲咁樣嘅冇，即係不能認同嘅狀況出現啦。好啦，喺琴日呢個咁嘅晏晝就出現咗呢個咁樣嘅人民力量呼籲啲人就係話：喂 D 咗先啦，堅持自己 D 咗咁樣。咁結果係搞到點呢？結果係搞到呢個咁樣嘅投票過程入面呢，佔領中環秘書處呢係要直頭出個聲明，就話俾人聽，就係話而家網上面好多留言就話呢未商討過都可以嚟投票嘅咁樣。咁正式澄清呢就唔係一定要商討過嘅嗰啲咁樣。呢、這個係即係，然之後咧，跟住咧，今日咧接受訪問，唔係今日，即係今日嘅《蘋果日報》啦，亦都有講啦，有好多人，無論温和派，又或者係呢個咁樣嘅，或者係呢個咁樣嘅其他嘅落選嘅方案，都對呢個意見係感覺到不滿。 嗯。 咁 亦即係話你成個作成個過程嘅成個處理最大嘅目標就係匯聚共識呢樣嘢係已經失敗咗㗎啦咁樣。以為陳秀慧喺 chat room 度話冇聲喎，你係咪冇開聲音直播？你有冇開聲音直播？有冇人幫我 check 過？ 今朝 check 過 啦，係咪？係咪有㗎嘛 ？OK， 好，我哋繼續啦，唔好理佢住。OK， 咁啊，好啦，跟住我哋頭先講到邊啊？ 但你覺得成件事你話即係匯聚唔到共識，你覺得係因為人民力量嗰、那個即係要啲支持者講大話呢樣嘢引起啊，定係只係因為簽意向書嘅人唔夠多嘅問題？ 兩樣都有啦，兩樣都有啦。即係你喺成個傳訊過程入邊嚟講，都係失敗嘅，就係、是。去到呢一刻係匯聚唔到市民嘅關注。 嗯， 即係始終大家都係嗰，其實佢而家即係當然佢出嚟嘅結果，而家叫做稍為就係匯聚咗喺呢個咁樣嘅公民提名上面，叫稍為聚焦咗㗎啦咁樣。咁但係個問題就係話，你呢個聚焦係一個無力嘅聚焦㗎嘛。嗱，我講嗰個輸打贏嗰個問題呢，係有呈現幾方面。第一就係話你嗰、那個投票嗰個商討日三嗰個過程，你係欠缺咗一個得以服眾嘅程序出嚟。呢、這個亦都係當初點解我哋話就係、是、喂冇撚搞啦，發動呢個辭職公投啦，就係、是、喂，因為你大家係起碼對個程序予以一定嘅信任啊嘛。嗰、那個一路用開嘅一個整個投票機器嚟噶嘛。你其實你去到嚟緊622電子公投，你都會面對呢個問題噶。 哇，咁嘅啫，咁 你都會面對嗰個公信力嘅問題噶。你面對幾個問題就係話有幾多人投票啦？陳建文走出嚟話：喂，23萬人就已經好滿意咁樣。喂，咁你設定呢個咁嘅要求門檻太低啦，係咪？即係你變相公投、辭職公投都有50萬啦，50萬人變相公投都俾人質疑佢嗰個應受性嘅時候，你仲要係電子有水分嘅，你點可以係低過佢咧？係咪？冇可能噶嘛，係咪？好啦，跟住然之後咧。你講輸打贏咗，即係黃之峰已經係即係嗰個學界方案，而家就已經跑出咗啦，第一位啦，最多人認同啦。但係跟住佢都唔滿意喎， 佢唔滿意喎 ，佢話：喂，點解電子公投我冇得投票啊？因為佢未夠年齡，佢覺得嗰件事好荒謬，佢覺得嗰件事好荒謬啊！喂，我有一提出個方案，但係去到有提名權，但係去到電子投票嗰陣，我竟然冇投票權喎，呢件事係咪好荒謬啊？我好擔心你通識科嗰個分數喎、啊，阿之峰。咁你係未夠年齡啊嘛？ 係咯，佢而家就希望622投票咧，就希望18歲以下嘅都可以投。 喂，根據你嗰個邏輯， 叫得胚胎投啦。 根據你嗰個邏輯，如果假設最後出嚟選特首嗰個方案係用你呢個咁嘅學界方案，咁嗰個方案都係你提出嚟噶啦。 咁你去選 啦。你可唔可以去選啦、啊？你都係唔夠年齡噶。咁你覺唔覺得荒謬啊？即係事發制於無物喎，呢班人真係，難怪俾人話你極端分子喎。即係你哋喺呢個咁嘅時刻，喺呢個輿論節入面，冇可能喺呢啲咁嘅位置上面俾人落你口實㗎嘛。OK， 都唔講之峰哥啦，即係唔講之峰哥嗰個咁樣嘅，即係總之學界方案就係而家現存為止叫做最進步嘅一個方案啦。OK， 咁樣雖然已經係退卻咗啦，但係唔緊要，我繼續講輸打贏咗個問題。第一，你嗰、那個認受性係低，得2000多人。喂，我而家 live 都5300啦，听我屌你嘅人多过投票俾你嘅人， 系 咁你点样搞啊？你嘅应受性何在咧？呢个其一，呢个一定会俾陈方生嗰啲执住嚟讲嘅，一定会俾18学者啊、张达明啊、罗志刚嗰啲执住嚟讲嘅。于是乎，其他嗰12个方案就各散东西咯。虽然有好多系废嘅嗰啲乜捻嘢民促会嗰啲唔存在嗰啲咁样，咁但系你即系你变咗系等于你最初汇聚所有大家嘅泛民嘅意见嗰、那个作用已经系冇咗啦，已经系散鸠咗啦。好啦，第二样嘢就系话，喂，参与嘅人输打赢要。佢哋呢就係話不惜任何手段叫人作弊，即甚至乎可以話係中票一樣咁樣嘅手段，老虎嗌都話自己堅持 D 過啦咁樣，令到嗰個成個程序失去咗大眾嗰個公信力。第三，好啦，嗱，你嗰啲俾人篩走咗啲方案就必然係輸打贏要㗎啦，係咪先？必然係輸打贏要㗎啦，佢都輸咗喇，湯家驊啲咪即刻出嚟講囉，喂，我自己會繼續宣傳㗎啦，咁樣2020都會㗎啦，18學者都會㗎啦，問題而家即係琴晚未訪問到啫，係咪？好啦，贏咗嗰啲係咪就代表淨係贏咗就要就唔會打呢？唔係喎，又唔係喎，咩話？ 即係你仲有622嗰個選㗎嘛，到時選輸咪有夠輸打贏要囉。 唔係呢個問題，未去到呢一步，係琴日我睇訪問就已經見到啦。 我昨天看電視訪問就已經見到那些人就走出來就說了，那些人明明贏了方案的人來的，那些是社民連人民力量那些人來的，跟住就走出來就說了，因為電視台就去問戴耀廷，就說喂，那現在全部都是公民提名了，那如果是不是政府一不接受公民提名，你們就會佔領中環啦咁樣，咁戴耀廷就話唔係咁樣，因為仲要睇咗政府嗰個方案，咁睇下咧，第一就睇下政府接唔接收佢哋電子公投出嚟嗰個方案，如果政府係唔接受嘅話，咁就再睇下政府嗰個方案合唔合乎國際標準。如果政府嗰個唔合乎國際標準，咁唔使傾啦。如果佢合乎國際標準嘅話，咁我哋就要傾下啦。兩個可唔可以有一個咁嘅 bargain 嘅，有冇妥協空間？如果冇的話咧，就兩個方案攞出嚟，再俾市民再投一次票咁樣。戴耀廷呢个讲法呢引起咗好多人嘅反弹，好多人嘅反响，就好多人觉得嘩搞错啊仲咁样，包括参与 D-Day 3嗰啲人都系咁样讲，我哋直头就系话嗱，我哋就一定系即系只能够坚持公民提名㗎，而家民意就淨系坚持公民提名㗎，你嘅民意仲少过我 live，你的民意仲少過我 live 收聽的人數，我現在都5000多，都未撚計 download， 撲你個街，係咪先 ？download 未啊？咁樣我可以問佢哋 D 咗未啊？老夫都話自己 D 咗，老夫都話自己 download 咗， 係 咁我就有幾百萬人 download 啦， 係啦， 係唔係都話自己 D 咗？係咪 ？OK， 好啦，嗰啲人就話啦，即係我話贏咗方案嗰啲人就話，而家一定係公民提名噶啦。如果公民提名已經係喺呢個咁樣嘅 D-Day 3入面，全部都係有公民提名，而佔領中環仲認為要同政府傾，又或者再有第二輪投票，再要有第二輪公投的話咧，呢個係一個不能夠接受嘅退讓。我想講你哋呢啲人啲講法先係不能接受。我頭先一開始節目我咪講咗人哋嘅程序不嬲都係咁樣噶嘛。 戴耀廷係冇變過嘅， 戴耀廷係冇搬過龍門嘅，我想講。 咁你唔認同當初有參加？ 你唔認同你參加乜撚嘢啫？咁你自己幾個人搞個公民提名聯席，乜乜乜乜嗰啲咁樣，跟住你咪老虎嗌就係冇公民，一定要公民提名佔領咗先講，咁咪得咯？ 冇光環啊，自己搞。 你曝光又要呢啲？呢啲係就算贏咗投票，都仲係輸打贏要有呢啲契弟。為咗出鏡，喂，點解你去嗰度啊？點解你去參加嗰個？你係而家係你而家變咗就係話15個方案，包括贏咗嗰3個方案，都係唔認同佔領中環嘅。我而家覺得戴耀廷真係好撚可憐。成班人陪你玩，冇人中意你嘅， 個個都去你嘅球場玩。 係啊， 但係就唔妥你。 跟住然之後，背後個個都講你壞話，唔似得我咁樣嘛。我抵你好撚欣賞你噶嘛，其實。係咪？真係可憐而家。 係。 真係好可憐，即係你。喂，你點可以咁樣講嘅咧？你如果係唔認同 ，OK， 你可以唔認同戴耀廷嗰個講法、啊，你可以覺得就係話有冇搞錯啊？都已經睇到係公民提名啦，即刻就佔領中環啦嗰啲咁樣。呢啲説話邊個講嘅？呢啲説話我講就得，因為我冇裝你嗰個程序啊嘛，我冇認同過你嘅商討程序啊嘛。屌你老尾，你呢班咁嘅人，次次啲啲都去。然之後呢人哋演習嗰陣，你又手牽手好啦，開心嘅啊，你啊攞支棍嚟啦，大家一齊 幫我啦， 啊你啊有相影啊嗰啲咁樣，哇好緊張啊嗰啲咁樣啊，媽媽咪嗰啲咁樣，跟住一背對就話，我覺得係一個不能接受嘅妥協咯，卑鄙小人呢啲真係全部都係，所以點解我一開始就話呢啲人係政棍，即係你嗰日講得係咪人格有問題呢啲人？ 係啊， 喂你令到嗰件事係。唔再蕩然無存㗎喎，乜撚嘢匯聚民意啊，乜撚嘢建立一個平台啊，顯示到個民意嘅認受性，而家點顯示民意嘅認受性 啫？ 都唔尊重嘅程序嘅、啊。你可以唔認同呢個程序，你可以唔認同呢個程序，你唔認同你咪唔好參加囉。你咪唔好參加囉，你自己一班人你社民連加人民力量咪話堅持公民提名，跟住即刻就搞佔領啊咁樣。我支持你哋嘅喎，我贊成你哋喎，但係你哋嘅出發點唔係咁樣嘛。你嘅出發點就係話，真普聯如此，佔領中環如此，一味就係靠黐，就係黐啲曝光翻嚟、然之後就係威係勢咁樣話，我覺得不能接受咯。去到邊度就喺個背後反人哋台，搞散人哋嘅組織，係正撲街嚟嘅係咪先？你而家佔領中環係禍撚咗，喂，真普聯又已經禍咗啦，俾你搞到。 係啊，因為啲方案又收嚟放煙花肥曬出嚟，咁啊冇人理鄭月石啦，而家已經。 我哋休息一陣，翻嚟下一節繼續。